然后现在有自己的公号和专栏。 哦，厉害的！ 旅行的分享， 哇，旅行分享，对，很棒啊！ 这趟我们非常期待哈，二位呢是去到了南非哈，也去了，两人同时去过，还是可以自己去过，都有这样的交集，对不对？ 嗯，我们一起去了肯尼亚，刚刚回来， 啊、 然后去看非洲动物在迁徙， 是的，是的。 然后在几年前呢，我又去了南非，闯了南非半个月， 半个月哇！ 自己一个人， 自己一个人吗？ 还有两个朋友， 两个朋友，都可以照顾哈。 对对对， 要不陈生会很担心，对不对？ 是的、 到底南非这个国土是彩虹的国度哈。 嗯嗯嗯。 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二位亲密爱人哈怎样的分享，我们非常期待哈。 是的。 二位稍事休息十分钟，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二位精彩的南非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我们说出去玩的时候呢，天气很重要啊。 是的。 如果今天天气告诉我们呢，受双台风的影响，部分高铁目前处于停运的状态。 好、是这样的。记者从广铁集团获悉，受台风影响，广东、海南等沿海地区部分高铁停运了，车票自11日起停售。 是的。 这是受22号台风山竹，非常好吃的一个。 对对，需要剥皮的山竹。 是的。山竹的影响，9月17日至18日，广深港及杭深高铁广深及广珠城际所有列车以及粤湘两地始发前往上述方向的列车将停运。自9月11日起暂停发售车票，对9月16日夜间至19日期间南下的跨琼州海峡普速列车限售到广州的车票。 是的，刚刚说双台风影响，一个是山竹，另外一个叫做百里加哈。受今年23号台风 瞬间洋气了呢。 百里加影响，9月11号起13号至14号的海南环岛高铁车票暂停发售了。自13号起停止旅客列车过琼州海峡，其中哈尔滨西至海口 Z1114-1次及长春至三亚 Z384-54列车在安排在湛江西站终止。北京西至三亚 Z2014 及上海南至海口 K5114列车安排在广州站终止，郑州至海口 K457列车安排在湛江站终止。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判一下啊。 对对对，反正呢这个铁路部门表示说，近期将依据台风的影响程度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和实时发布相关列车运行调整资讯。 是。 有关列车停运、停售以及恢复开行的具体信息，请关注车站广播公告，也可以登录像广州铁路官方微博去查询，或者直接去拨打12306铁路客服电话去垂询。 是的，我们也是及时跟你交信息哈。 对。 出去玩呢，天气很重要哈。 是的。 当然，出去玩的时候呢，一个景区、一个目的地的规划也很重要哈。离北京很近的天津现在出台了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啊，天津滨海出台旅游业发展3年的规划，干嘛呢？打造海洋都市旅游目的地，很符合他们的定位。 对，之前我们的妍妍哈来节目当中特别分享过天津， 没错， 就是经过他一描述啊，就让很多的朋友觉得天津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 其实天津有很多的风格呀， 对呀、 海滨、佛罗伦萨小镇， 是的， 很多很多， 并不是我们想象说啊，离北京这么近，2小时生活圈， 是还有摩天轮呢、 对呀、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去玩的、可以去体验的文化部分啊， 了解一下。 对，了解一下。那滨海新区促进旅游业发展3年行动计划出炉了，这3年是2018年到2020年。在今后的3年当中，天津的滨海新区将深耕京津冀，拓展环渤海，辐射3北地区，整合旅游资源，突出海洋特色，规划精品线路，建设亲海旅游岸线和生活岸线，塑造滨海旅游新名片，努力将滨海新区打造成为时尚休闲的海洋都市旅游目的。 对，刚才说的是3年的时间哈，到2020年这一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了。新区旅游业的聚集效应将更加的明显，旅游业在全区经济当中比重进一步提升，向一廊一带特色组团的旅游空间布局更加充实完善，年接待游客突破2800万人次， 哇哦， 年均增长10%。来关注收入方面，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10亿元，年均增长12%啊，都是非常可观的期待哈。 嗯，是的， 就三年的时间， 的时间，大家去赶紧期待一下吧。到2020年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规划，非常清晰，种类非常丰富的旅游新区。 是的，第三条信息也是告诉我们哈，就是有些景区啊， 就是如果你经营不善的话，会也是出现破产的现象哦。 哎呀，这个怎么办呢？ 是吧？就是重新招商引资， 重新招商引资，但是就是这个资金进入来之后，会不会对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实这些都是目前不知道的啊。 我们来关注重庆龙门镇急寻投资人的信息点。 哦，好的，国内在线地方重点景区破产的现象， 重点景区。 对，日前呢，最高法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了一个公开招募重庆龙门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重庆龙门镇旅游度假有限公司重整投资者的公告。那根据这个公告呢，前者投资开发开发公司本次招募的项目范围为龙门镇投资名下一宗在建的商业项目。 OK。 而后者呢，主营业务为经营租赁土地上的游乐园设施。据初步评估，破产重整条件，龙门镇旅游资产总额市场价值评估值为1.1亿元左右，而这也是继河南省新安县的龙潭大厦之后，又一个陷入破产漩涡的地方重点。 是的，这只是一条口头的播报，这里面有运营的，要重组的，要去分摊的，有很多很多的信息，不管是人情的还是事故的。 是的，是的。 希望这些景区呢重整河山哈。 对。 第四条来自于埃及，埃及一直很神秘哈。 是。 标题告诉我们，首次开放埃及一个4000年历史金字塔，揭开神秘的面纱。 哇，好期待！ 朱驼，你怎么了？哎呀，今天又来新朋友了 啊！是朱驼， 很开心哈。听说是自然摄影师， 是 一会儿要听听他们对自然的一些捏影的捕捉哈。 嗯，对对对， 你还捏影？ 捏影， 你叫拍摄、 摄像， 对，摄像、 摄影。 那个金字塔怎么了？你要到这里 啊？金字塔是这样的，哎呀，这下还给我们地画呢， 地画了。哎呀，天哪！ 谢谢朱驼啊， 链接啊。 是的， 怎么了？ 据报道说，埃及政府为吸引更多游客到埃及参观，刺激当地的旅游业，首度于本月8日开放了一座历史可追溯到4000年前的金字塔，不少游客真的是专程前往。 你看，游客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看到这座金字塔，开心打卡拍照，并上传到社区的网站、社交的网站等等哈。还有游客在戏月墙上的图案，有人就非常的惊叹哈。他们如何在没有机器的情况下造出这座金字塔，真是难以置信。很多人都会这样的想象，当时的科技，当时的有没有那么多的起重机啊什么， 对不对啊？霸天虎， 霸天虎 没有，根本 它是怎么往上雕的呢？而且真的是工艺极其的复杂， 非常神奇啊、 非常神奇。 是的， 对，这个金字塔呢，位于埃及吉萨金字塔群附近的萨卡拉地区，名为梅湖金字塔。 梅湖金字塔， 梅湖是古埃及第6王朝中佩皮国王的大臣官、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感兴趣的啊，去感受一下。 是的，就是相关发言人也在出来说说事儿哈、他说这座梅湖金字塔呢，这个是萨卡拉地区当中最美丽的金字塔之一。因为它仍然保留着鲜艳的色彩和生动的样貌。 哇，这个很不容易，鲜艳的色彩。 最后一条，一部南半球怎么了？ 南半球新西兰政府拨款改善旅游设施。 新西兰确实是对这个旅游的资源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加资哈。新西兰旅游部长凯尔文呢11号宣布，政府将拨款，我的天，看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4.5亿的应该是1960万新西兰元，约合，因为它要有一个汇率的对比哈，一新元约合4.5块人民币，用于改善全国主要旅游景区的公共设施，特别是在热门景区增加厕所、增加污水处理设施以及扩建停车场。而且戴维斯还说呢，过去几年来呢，新西兰的旅游业迅猛的发展，外国游客的数量不断增长，相形之下，新西兰热门景区的公共设施则显得严重不足，因为人去的多了，分摊的就多了，所以就 对 如厕。 还有很多跟当地的居民有一些矛盾的产生啊， 是是是是是。 对，相信之后呢会越来越好的。 是的，希望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些方式和方法去全世界的每一个美丽地方去感受美丽的世界哈。时间呢来到了11:44.03，刚刚好，我们把留足够的时间给这位这个非常 给二位 亲密爱人哈，掌声有请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这个非常的热烈哈，不管是节奏还是情绪还是旋律哈， 是的， 让我们想到这个快乐的非洲，快乐的那样的生活哈。 嗯，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二位这个甜蜜爱人是陈海莹和徐可毅，欢迎， 欢迎二位。好， 谢谢大家。 对，这个我们会第一次觉得嘉宾朋友嘛，是一个了解的过程哈，慢慢就很熟悉哈。 是， 就二位之前有没有参加过像广播这样的分享呢？有没有？ 参加过。哦、我在包括咱们台里边，像比如说、交通广播， 哎呦呦呦， 爱家、 啊、老人 老 爱家广播、 哎、老嘉宾。 我 陈可陈可一呢，有没有参加过？因为你是媒体人，你会有这样方面的连接。 初的时候，当时在香港会有在电台实习过。 OK，、 哦、在香港电台， 对， 声音很好听。 对，声音很好听。 对对对、嗯。那其实我们今天是旅行节目嘛，分享两个人在这个南非的一些感受哈。 对、 嗯。从哪一站开始说起呢？二位主说，自己决定好了啊、 嗯。我们要不从最近的一个旅行开始吧？ 好， 好， 刚从肯尼亚回来。 肯尼亚啊， 肯尼亚 啊， 肯尼亚，那这个绝对是现场实况转播了，等于 是。 是 是是，嗯、刚刚回来哈， 刚刚回来。 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先说我们的天气体感是。那个 NTR 的天气怎么样？ 很多人呢认为呢，说你们去非洲啊，一定会认为那个地儿一定特别特别热。 是、 嗯、 的， 但实际上不 是 的， 而且是赤道穿过的地方。 嗯、是， 嗯， 虽然在赤道，但实际上呢，八月的肯尼亚比八月的北京要凉快多了。 对， 真的吗？ 早晚要穿冲锋衣， 不这么冷。那如果要是就是温差很大了，其实是、 温差很大。 OK，、 哦、 而且呢，那个地方海拔比较高。 哦， 去的地方它在东非高原的上面， 嗯、 海拔呢大概有2000米左右。 嗯 啊、这样呢，早晚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穿长袖。 是的， 啊、甚至还要穿冲锋衣。 是的。 白天在外面的时候你可以穿短袖。 嗯，天气的了解哈，因为两个人去呢、嗯、因为是亲密爱人哈， 对呀、 啊、女生男生肯定有一个话语权比较多的人，对不对？这个策划的行程 挑起矛盾了， 谁是主导地位的、是可以还是海英？ 行程上呢，因为他的旅行经验呢比我多很多。 是吗？ 还你看就开始，哎呀，其实就是犯懒，我就是不想做。 对，维系家庭和谐、 嗯、 必须女主外也主内，对不对？ 那么， 你说我累死了。 对 啊， 为什么呢？因为他去的国家比我多很多。 哦，是吗？ 啊，对，这个我们可一同学已经完成了30个国家， 真的， 七大洲，加。 四大洋， 四大洋加南 极 加 北 极，所有的这些。 哇！ 可以，我要预定你接下来一个月的行程。 对对对， 好，没问题， 多来我们分享啊。 这么长的时间，其实我觉得陈先生也是非常的支持哈，因为他是你们是结伴去，比你多嘛，应该是他自己去的也是有很多，对吗？ 是这样的，在我们俩在一起之前呢，他自己去过很多很多很多地方。 OK 啊，在一起之后呢？ 在一起之后呢，我们就共同去了很多。 好棒啊！ 所以呢，因为他呢在旅行方面经验非常丰富， 是是是、 这样呢我们在做行程规划呀、 嗯、 订酒店呀、住宿啊，各个方面的地方都有特别多的经验。 对， 所以 我要说，但是 好的好的好的， 可以你来吐槽。 我们是这次是一个摄影的行程。 okay,、 所以摄影的方面当然都是要听 陈先生 的了、而且呢、比如说以前我旅行的时候早上睡到个8-9点啊、 okay, 然后起来啊休息一下逛一逛， 那不行， 样 他不行， 但是他不行，他一定要赶日出日落，所以经常会出现3点起床。 厉害啊、 这个痛苦 哇，3点。 你会配合他吗？ 没办法。 对, 对，必须得配合， 必须得配合。 因为可以也是摄影师， 是， 对、啊、 确实早上的光线不一样， 当然 是的，是 的，光线会更好。 对，我觉得二位就是本着摄影师的职责哈、那肯定是要赶早或者是赶晚， 起早贪黑嘛， 特地的那个时间嘛、才能拍到最好的照片。 对 对, 对， 虽然很辛苦，但是你看到特别美的光线出现你面前， 很珍惜， 所有这些都是值得的。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也采访过很多摄影师的朋友，他们的生活的规律啊，睡觉的点是不定的哈。因为了一张照片，经常是彻夜等待星空，是吧？早上看那个日出升起的时候， 是的，是的，等的，哎呀，冻的，裹着军大衣什么的。 很累。 我觉得我们这次行程里面最亮点的就是那一天早起去做热气球。 热气球。 哦，说说那一天的经历吧，没关系，我们要就是想到哪里说都可以啊。 对，我觉得这热气球呢，给我的体验是真的是 肯尼亚。是吗？ 肯尼亚的热气球 okay, 啊，人生中是无与伦比的 啊！ 因为可毅呢，他以前在土耳其也做过， 哦、 土耳其亚做过热气球，我呢还是第一次真正做热气球的。因为呢，这个热气球它时间设计的很好，它要让我们在热气球上看日出。 哇， 这好早！ 这就意味着呢，你要在日出之前2个小时就要先起床， 2点多吧，2-3点钟， 2-3点钟要起床。起床呢，然后热气球的公司呢，它要有车、把你从酒店拉到热气球的这个实飞的场地。这个路上大概就要走1个小时， 1个小时 啊、 那可以不叫吗？ 这个车很颠， 晃得很厉害 啊！因为你想想， 基本上你是补不了的。 对， 我们是在肯尼亚的比较大的一个有名的国家公园，叫马赛马拉国家公园， 马赛马拉 里面， 世界的地方， 对，就是我们。 因为应该我跟周老师小的时候看的灯时夜 灯灯灯灯 不，我小时候也看， 咱们都是八零后、啊、 对噔噔噔噔，哎呀我还串戏啦， 哎呀孙悟空啊， 对， 然后 啊，这个就是拍动物世界的地方、 okay. 所以呢他陆修的坦率讲呢道德条件不是很好， 哦， 但是很原始， 很原始， 保持了很多原始风貌。 嗯嗯， 这个热气球呢它的起飞也很有意思， 嗯， 并不是说呢热气球先飞起来，这个、 嗯、 你乘坐的这个框立起来你站进去、 嗯、 而是呢这个框是倒着放的，你所有的人呢、 哦、 我们是要横着 躺着进去， 躺着进去的 啊、 是要用一个体操动作然后躺着整个人进去， 哦， 整个人进去， 那个框够我们躺进去是吗？ 这个框呢分上下两层，有人呢躺这个 两 层 啊，上 铺、啊、 上 层、 嗯、 有人躺上层、 okay. 啊，有人上铺，我这种体重比较大呢就只能躺 下铺、 啊、我躺上铺人家不放心、 嗯、 啊、 嗯、 所以呢、 嗯、 随着这个热气球一点火它开始往上升呢，把这个框给你拽直， 哇、wow, 哦、 这个， 是这样的， 这个框会被拽直， 嗯 啊， 跟卡巴多奇亚的风格是一样的，可以。 卡巴多奇亚不 是这样 吧？卡巴多奇亚人直着进去， 直着进去的， 对、 嗯 okay, ， 这样我迈进去， 对对对。啊、嗯， 其实呢，卡巴多奇亚热气球是非常有名的， 是。 但是呢，从可以跟我讲呢，他觉得肯尼亚这个热气球呢，好处要真的是好处要多很多， 嗯 嗯。 一方面呢，这个热气球呢没有那么密集。 哦， 啊，没有卡巴多奇亚， 不会出现热气球之间相互碰撞的这个情况。 那么多呢，卡巴多奇亚？ 卡巴多奇亚很多，而且 一下全升起来，不同公司的， 对，不同公司的，而且有一些事故。 哦， 对 ，OK， 安全啊，不好， 没错， 嗯嗯， 对， 嗯， 所以在我们热气球往起升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出来 啊。 随着热气球往上升呢，我们越来越高，看到阳光也越来越多。那天老天也特别配合 啊， 太阳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漂亮的霞光和云系光， 太棒了 啊！ 动物们也感觉很舒服，对不 对？ 嗯、 很舒服， 而且在热气球下面看到就是成群的斑马、角马，他们在下面奔，因为并没有飞得很高， 很高了， 但是从一个上面的视角看，那绝对是非常壮观。 那就是动物世界的视角， 是 真的是、 嗯。 本来我还认为呢，这个热气球呢可能会飞得比较高， 嗯， 因为之前看很多纪录片啊，热气球飞得都非常高，飞几百米。 对， 我们发现呢，这个肯尼亚的热气球呢，它没有让你飞这么高， 哦， 它让你和地面非常的接近。 哦、 最近的时候呢，我们都飞得没有树高，会擦这些树梢。 酷， 这样呢，不单呢你会看到地面上的角马呀、斑马呀， 很清晰， 这样很清晰， 长颈鹿啊、 嗯， 我们能看到树梢上在筑巢的这个比如兀鹫或者蛇的这种母禽、 嗯、 我们的热气球呢就会从它的巢边贴着滑过去， 太好了， 哇， 然后 赶紧拍呀， 肯尼亚 觉得挺烦的，那些兀鹫应该会 觉得对对对， 觉得这 怎么又来一个，对对对， 怎么又来了， 明天还加班呢， 怎么又来了啊？肯尼亚的，说到这儿呢，肯尼亚的动物呢、 嗯、 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因为这个公园的人跟动物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 嗯、 他们呢人也不打扰他们、 嗯、 所以他们呢觉得人对他是没有威胁的， 嗯， 不会说你人出现在附近他就受到惊扰 去全跑 掉 了， 所以他会把人当成一种就是 参照物， 打个卡是吧？ 对对， 他觉得这个运动的发出巨大声音的这种汽车也好，热气球也好，长着两个腿的这个东西也好， 已经习惯了， 无非也是自然界的一种东西， 对，组成部分 影响，对， 啊，会， 对。只要不侵占他们的领地，不抢他们的食物，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刚刚陈先生和可以描述的这个场景，确实跟卡巴多奇亚不太一样哈。 对， 那里没有动物， 旷野， 那里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 嗯， 而且就是因为比较早嘛，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动物它也开始复苏那种感觉，对吧？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幕是非常精彩的。对，而且这个行程比如说坐在肯尼亚坐气球和在卡巴多奇亚坐气球的价格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嗯，价格不太一样， 是不是哪里比较贵一点呢？ 肯尼亚还是肯尼亚贵吧， 肯尼亚贵， 肯尼亚贵吧、 嗯、对，因为其实热气球飞行的那些飞行员主要就是都是外国人、 啊、 然后呢那个卡巴多奇亚的话因为它离欧洲比较近、 啊、 然后那儿有很多、 嗯、 包括燃料啊飞行员 啊 这整个价格都不是很便宜， 了解了。 我记得大概是在100多欧元， 100欧， 嗯嗯 嗯， 可能120-130欧吧。 肯尼亚呢？ 肯尼亚是350美金， 300多美元， 300多美金， 2000左右， 一个人，2000左右， 一个人， 哇， 对，是。 当然呢，这热气球的条件也很好、 嗯。 我们落地下来之后呢，当地呢。他们有人呢在草原上啊、给我们 欢迎仪式吗？ 不是欢迎仪式， 哦、 给我们准备了非常好的餐桌 啊、哦， 非常标准的餐桌餐椅，然后标准的 香槟 搭配，对，香槟， 草原上 草原自助餐，对。其实我们在天上看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远处的树底下呢，有人在布置东西，但、 嗯、 是我们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以为是谁结婚呢？ 对，落下来之后才发现那是我们的早饭， 好棒啊，好棒， 好棒啊！ 对， 不远处就有斑马， 对，而且当地的服务人员呢，他们现在因为中国游客比较多， 嗯、 他们呢很多人都能说两句中文 哦，当地。 本 地人、啊、本 地人可以说两句中文，他会问你洋葱辣椒 要不要， 鸡蛋 啊、哦、 单面双面 双面煎， 哎呦 双面煎的， 哎呦 啊，都可以讲得出来， 都可以讲得出来。 对， 大家 不单是这些服务人员，就是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啊，因为到这儿呢，你都要用本地的司机， 当然 是吧？他们最熟悉，他们最熟悉。这些司机呢，他们常见的动物名称 全能说出来， 说 中文 啊。第一天我们去还有点不太熟悉，是吧？这个司机跟我们讲 ，There is some 狮子 here， 啊，狮子 here。咱们狮子 主语都明白， 对，都明白， 啊、 这是咱们狮子 here。 对， 然后所以我们常见的动物，斑马， 郊 骂， 郊骂， 哦，它是那个发音是四声的啊，骂， 郊骂，鳄鱼， 鳄鱼， 嗯、 还会用中文跟我们说，下车， 下车， 下车，下车， 扶稳了， 啊、哦，扶稳了。 他会用都用中文说这些东西。 其实从这些方面也可以体现出我们中国人呢走的世界越来越多的身影之后，他们只要照顾中国的市场， 是的， 必须要普及中文。 而且中非这个关系越来越密切之后，这个中文的普及率会更高。 对， 是的。 可能下一次去的时候，老铁， 对， 关注啊，点一点啊， 点一点。对， 直播。 去年呢，去肯尼亚的中国人呢，去旅游的中国人大概有70,000人。 哦， 70,000人，在所有的国家里，我看了肯尼亚的统计，排在第五， 第五位 啊。我估计是这两年这个 马上蹿升前三， 在 对。 还会再攀升的， 是的，是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听到二位这个非常甜蜜的爱人去了肯尼亚这次做日休的经历哈。 是的，热气球上看动物、哦。 对，不单单是动物，当看到太阳升起，二人心中还有一些温暖的情绪产生。 肯定的，会 很肯定的哈，两个人永远不会分开那种感觉会有哈。就是之后也有很多关于这个那边的分享，像住宿的感觉、饮食的部分，而且二位眼中拍摄的时候呢，哪些角度比较好拍，怎么拍比较可以让我们觉得这张照片拍的很有价值和意义哈。这是二位的本职工作。我们要好好的听听看哈。今天是我们这个中分团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旅行号一零三策划的第三期非洲的节目哈，也希望各位呢接下来不要走开，还有更多精彩的送给各位。 领略非洲风情，体会彩虹国度，彩色的非洲，年轻的大陆，旅行号一零七三特别企划，随他们一起走进非洲。 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紧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西部有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领略非洲风情，体会彩虹国度，彩色的非洲，年轻的大陆。旅行号1073特别企划，随他们一起走进非洲。 12:02，欢迎各位继续信任我们，搭乘旅行号1073，在去非洲的路上。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大大。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那是情投意合的夫妻哈。 对， 而且相同的工作，是摄影师的身份。 是， 他们就是因为摄影而认识的， 而结缘的， 对不对？ 对，在茫茫人海当中，两个人通过几张照片建立了连接， 火花四射， 砰的一下，啪，打出花。 要去河北玉县看看大树花。 没有，我们今天去的不是河北玉县。 今天我们要去非洲哈。刚刚说到的坐着球的停在肯尼亚，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哈。 当然了， 很少人会去那边感受，因为基本是去土耳其那边感受哈。 土耳其的是浪漫， 对， 肯尼亚的是狂野。 是的。也希望各位呢，听完我们上半期的分享之后，在肯尼亚也有一个坐着球的打算哈。 对。 其实，在很多部分的时候，我们的陈先生陈海银先生说，许可义女士是之前呢是自己去过很多地方哈， 对， 想问问作为摄影师的一个角度，你出去玩的时候，除了媒体邀请这一方面之外呢，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打算，或者说对目的地的选择，你有自己的要求吗？一定会有吧，对不对？ 其实，就单纯从一个旅行者和一个旅行摄影师来说，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对呀、 比如说，很多人都说我要有说走就走的旅行 啊，对， 但是摄影师绝对不可能说走就走。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哪个地方看花比较好，他就是会去春天去那个地方， 挑时间， 哪个地方看红叶比较好，就是秋天去那个地方，所以用摄影在指导着这个旅行吧。 是这样的，对， 挑日子， 因为摄影师他肯定，你要想拍出最美的风景，那你肯定要挑最好的时候， 对，最好的时候在最好的地方， 是的， 还是有要求的啊。 那30多个国家对于可艺来说，这个都是你以摄影为目的去的吗？还是说也有很多是 度假休闲啊那种 玩？ 度假休闲的还是比较少吧， 还是以摄影为主。 对，比如说去东南亚，去个泰国海边躺度假，主要的一些地方像什么去墨西哥。像去智利啊，包括 都是以摄影。 南非，我第一次去非洲，去南非也是以摄影为目的的。 一个非常硬核的旅行摄影。 对啊， 看出来了，就是他娇俏的外表之下，就隐藏着一个就非常坚硬的内核。 狂野的心， 对，狂野的心。 非智利，非那好远的南非，南美洲特别远。 但是这些地方都特别的好，我反正我是很喜欢墨西哥，虽然我还没有去过。 是的哈，不管怎样，我们了解了一个职业摄影师背后的一些故事哈。 对。 之后呢，我就感受那边的风格哈。 是。 其实，在那边住宿的环境是有的住在营地，有的住在城市，有的住在那个比如保护区里。二位的住宿选择是什么样的呢？这次啊，你们二人一起的时候 啊、哦。 对，我们两个人一起的时候，一个是像刚才可意说的，我们会考虑呢摄影上的方便 啊、哦。 比如说呢，如果去肯尼亚呢，那么最精华的景色呢，基本上出现了它几个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里， 有的是它的这种国家公园，有的是它的叫所谓私人保护区。 嗯， 其实条件都很好。 嗯， 那么保护区里面呢，往往会有现成的酒店给你来住。 哦， 而这个时候呢，它不太会允许你，比如说采用露营，或者其他这样的方式，因为从安全和 露营是不可以的。 露营在相当多的地方都是不行的，这个确实有安全问题。 是的， 肯尼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肯尼亚的几个国家公园里面呢，我们都是住在公园的这种酒店。 哦， 但是呢，这个酒店呢，其实你能享受到露营的感觉，为什么呢？比如说我某天住的这个酒店呢，去了之后我们才发现呢，这个酒店是没有墙的， 没有墙， 它是没有墙的，没有墙，没有围网。 哦， 所以这个酒店和保护区之间没有任何的人为的这种界限。 哦，了解了。哦， 那么每天晚上呢？这个每天晚上它的所有的野生动物 都会来这里， 在这个酒店的院子里遛弯 啊。你 每天晚上我们俩 动物也开 party 嘛，对吧？ 对，动物也 开 嘛。 对， 有一天 let's party， 我们俩吃完晚饭想往出走 啊， 走到这个餐厅门口呢，这个保安就拦住我们 啊。 这个保安手里面拿了一个棍子， 拿了一根长棍子 啊，长棍子。 驱赶吗？ 那我说你们住哪儿啊？我们说我知道怎么走。 嗯嗯， 他说不行。 嗯 啊，他说不行，为什么呢？ 嗯， 他说现在是动物的时间。 哦， 晚上已经进入动物的时间。 我们这个酒店晚上呢，可能会有水牛、羚羊、猎豹、花豹、 哎呦、 狮子。 我的天哪， 还挺期待的， 对，都会 出现。 哎，那我们可不可以透过暗中观察？ 我们在室内可以， 不需要暗中观察。 我 们在第二天走回去的时候，就看到两头野牛在我们房间外面的草坪上散步。 对， 他们还没来得及回去呢，这属于 party 比较晚的那一波。 比较晚， 对。 所以在肯尼亚，你根本不需要露营。 OK 了 啊，你住的酒店呢，很多酒店呢就可以给你带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然的这样一个环境。 对，因为非洲有很多的不同的东非啊、南非啊，就它就风格不太一样。 是的，是的。 对对 对。那比如说我们要。想看像狮子呀、花豹啊、猎豹这种，比如说猛禽类，不是猛禽类，是猛兽类的动物，那怎么办呢？ 就是 他们需要特地的去寻找吗？还是说 就 偶遇就可以？ 对，不是，是这意思吗？ 其实那个保护区都挺大的，然后里面这些大型的食肉性的动物都会有。 嗯、 然后呢，我们每一辆车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守台 啊、 嗯， 然后比如说哪里。啊，哪个方位出现？ 一个人发现了， 对，然后就所有车都会 赶紧过来 过去。 啊，明白了。 这时候就那个当地的司机就会说抓紧了， 嗯、 然后加速。 嗯， 这个守台，当地司机这个守台呢，有点像咱们有一些出租车司机这个守台。 哦，我知道， 这个守台是常开的。 嗯， 这个车台是常开的。 嗯， 他们呢在用当地语言，应该是斯瓦希里语啊，在用当地语言不断的就重复、说什么呢？大部分我们是听不清的， 是 但是有的时候他一激动，我们就知道呢，肯定出现好东西了。所以比如说一个车看到了狮子。 蹦出一句中文，狮子。 对， 对， 你还真说对了。 对， 狮子他们用斯瓦希里语的时候呢，狮子不会说，但是有一个词呢，我们发现呢非常有意思。有一个词的中文呢，已经取代了英文和这个斯瓦希里语的名字，变成了他们的常用词。 是动物的名字吗？ 动物的名字。 猜猜，猜 猜。 啊， 我觉得就是狮子。 角马。 厉害 啊！角马， 角马 啊， 角马， 因为它发音比简单， 发音很简单， 一个是多，一个是简单， 对，一个常见，一个这个中文的发音非常简单，角马， 角马 啊，英文你要 white base 要说一下，对，所以我们听他们说斯瓦希里，别的我们听不清，你会不断听见里面一会儿出来角马，角马， 角马， 角马， 泡酒， 对。我估计呢，再过几年呢，可能我们会听从他们的车台里面听到更多的中文。 对对对， 因为中文音节毕竟更少嘛，说起来更方便。 更方便。 哇，中文真的是博大精深。 所以在那儿呢，一旦某一个司机发现有好东西， 嗯， 他就会通知其他人。 及时分享。 这个时候，所有的旅行车会从这个国家公园附近的各个角落向一个地方去靠 拢。汇聚 啊！ 如果从上面拍的话，感觉就是那种矩阵啊， 对， 都来了， 非常漂亮， 很帅。 对， 有的时候呢，我们隔远处看到，比如说有七八辆车聚集在那儿， 我们就知道那儿有好东西， 有东西了，有货了， 有货。如果是两三辆车呢，那有可能是个长颈鹿啊，是个大象啊。 哦， 要是有十辆车左右在那儿，一定是猛兽， 猛 兽， 猛兽， 对， 你这巨大的野猪，很厉害，他们都很厉害的。 对对对， 像还有犀牛、河马都是非常厉害的动物。 是的， 所以呢，在非洲呢，在非洲旅行呢，最要提防的动物反而不是狮子这样的动物，反而是河马， 是吧？ 河马是实际上造成人的伤亡最严重的动物， 河马，别看它憨憨的。 是啊，那比如说我们要是十几二十辆车，就是聚集在那个地方，是不是也要离那些动物有一定的 安全距离？ 不能离它太近。 可以有没有观察过？ 我觉得就首先人是不能下车的，国家公园里面就任何情况下都不 动下车。 嗯， 然后我们人在车里面呢，不去打扰到动物，比如说大家都保持安静，不要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 嗯， 那动物就像刚才说的，也把这个车当做一个奇怪的东西。 哦， 我们不去打扰到它，它们也不会主动的来攻击我们。因为毕竟我们在它的食谱里面并不是属于好吃的东西。 Okay， 对对对，我就忽然想到，如果有一个朋友过敏性鼻炎犯了， 哎呀， 不停的打喷嚏，挺吓人的，是吧？ 对， 你一定要小心啊，小心， 小心，小心。 对对对，其实我们会觉得，动物迁徙、啊、看动物是我们这个主要的一门课程啊。其实，比如说在有还有一些城市的观光拍摄，除了拍摄大自然，还要拍摄人文的部分。 嗯， 我就在南非啊，像约翰内斯堡这样的城市，非常漂亮， 嗯， 很好看，拍出来的东西。 对， 有没有分享一下在一些城市观光的时候一些记忆点啊？ 是的， 有没有？ 可以是自己也去过，是不是？ 对。 啊， 南非是他自己去的， 来吧，可以， 哦、 可以介绍吧。 终于把钱先生给抛开了，抛开了， 对对对， 是的，是的，抛开了。 其实，在去南非以前，我一般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南非的首都在哪里？ 它有两个、三个， 三个首都， 三个地方，哎， 嗯，能说出来吗？ 对吧？ 我就能说出两个，第三个忘了。 你整一下子，约翰内斯堡， 约翰内斯堡吗？ 还有一个叫做两个字的，是不是两个字的？可以。 南非有三个首都， okay， 没有一个叫约翰内斯堡， 没有， 没有， 哦，没有，没有，你说说看，说说看， 嗯。嗯，它有开普敦、布鲁方丹、 哦， 然后还有比勒陀利亚。 哦，对，比勒陀利亚， 比勒陀利亚。其实比勒陀利亚离约翰内斯堡很近，40分钟车程吧。挺好，因为那整个城市建设的就有很多博物馆，非常喜欢逛博物馆，然后有一些教堂啊，因为它有很多那个基督教保留在那儿。 是背景吧？对， 然后还有很多雕塑啊什么的，所以感觉非常的好。而且因为我们印象中非洲有点乱，其实去到那个地方并不会觉得，大家都挺 nice 的。然后 南非还是很发达的， 对，是一个很发达的，物价甚至比咱们北京要高的一个地方。 哦， 真的， 嗯， 各个城市都很高是吗？ 对，是的。 OK， 比较高多了。雕塑啊什么的，所以感觉非常的好。而且因为我们印象中非洲有点乱，其实去到那个地方并不会觉得，大家都挺 nice 的。然后 南非还是很发达的， 对，是一个很发达的，物价甚至比咱们北京要高的一个地方。 哦， 真的， 嗯， 各个城市都很高是吗？ 对，是的。 OK， 比较高多了。 那你刚才说三个城市首都没有提到约翰内斯堡哈？ 但约翰内斯堡是大家去的 很熟悉哈，你有没有去这个地方感受过呢？ 是因为约翰内斯堡其实是它最大的城市，然后因为出产钻石，哎，我们姑娘都喜欢钻石、黄金，所以它因为开矿 啊， 家里有矿，所以特别的发达，非常有钱，所以也整个城市的治理其实是挺不错的。 对， 就我看到你拍那些照片，有街区的部分，有人文的部分哈， 对， 就是当地人应该是讲当地语言比较多哈。 他们的英语其实相当的好 啊，真的。 对， 哇， 而且因为南非其实被各个地方都殖民过，所以它有各种语言，然后有些是讲英语，有些是讲那个他当地的语言，然后还有一些讲荷兰语，哎，荷兰语也讲的不错，然后讲印度语。 陈先生有话要说，这感觉有话要说啊。 就是南非的人也很有意思，因为南非呢，像是他有说各种语言的，其实也还有说印地系语系，他有非常多的印度人。印度人当时有印度很多呢，很多人去那边工作，所以呢，我虽然没有去过南非，但是我们这次在肯尼亚，除了中国人见到的多，就是见到印度人多。 印度朋友， 因为从印度洋过去，从地理方面就很 方便嘛。 有些人从印度直接过去的，有些人可能是从南非过去的，是吧？ 是我们当时在那个约翰内斯堡，然后在一个卖东西的一个摊位，因为他们当地有很多手做的那个非洲鼓， 对。 然后我们就用英语跟他聊，他们就说你们是哪来的？我说从中国来的。然后他就用中文说，他说中国哪里？然后有一个朋友就说哎上海，有一个朋友说北京，然后我就说啊香港，然后他就用广东话跟我说买了港买了台。 哇，我的天， 这些都是艺人吧？ 对，所以人 人都会讲 的这个专家 啊，那真的是完全沟通没有问题。 对，有点像咱们秀水街， 真的， 对， 秀水普通的一个室友应该会四国语言基本的， 对， 四国语言 真的吗？ 打招呼的时候 ，Where are you from？ 不说话啊，什么开始说那就各种语言嘛，对， 萨瓦迪卡， 自己口的。 你早说，你为什么不早说？ 对不对？其实我们会讲到，因为很多的多元的元素呢，饮食结构应该也比较的丰富吧，不单单是那种南非的风格哈。除了可以吃那些我们很少吃到的动物的肉之外，在比如说约翰内斯堡这个地方，很多的饮食结构都会有吗？你们觉得？ 对，其中还有一个小故事吧，就是我们当时说想吃当地的一个食物，然后呢，当地的向导就跟我们说有一种东西叫 buboiti。 当然 是这个东西，他跟我们说，他说哎，有肉，然后有鸡蛋，然后有一些果仁，然后我们就觉得那应该会是挺好吃的东西吧。 肉、鸡蛋、果仁， 肉、鸡蛋还有果仁、 我们就去了那个店里，然后点了一个 buboiti。 我是特别大胆的想尝试一下当地的食物，别的几个朋友就还是点牛排啊羊排，结果他们牛排羊排上来都非常的好，然后我的 buboiti 上来那是一个肉饼蒸蛋加果仁。 肉饼蒸蛋 加果仁， 打卤囊 了，而且非常的腻，因为想本来它就是肥肉，然后加了很多 肥肉啊， 肥肉加了很多果仁和葡萄干，所以它是又甜又腻。 又腻， 对， 我这是 他跟我描述的那么好吃的。 对呀、我以为是精瘦肉呢，怎么是肥肉啊？ 那就是味道上尝上去不是那么的好吃了，对不对？ 不是 难以入口， 感觉满满的卡路里， 又甜又腻，是说起来像爱情的感觉是吧？ 就是嘛，就哎，你看陈先生真的是解风情。的人 又甜又腻，但是你这腻的有点发齁。 那这个是当地的饮食，不不， 是当地的饮食。他们会比较喜欢习惯于吃一些热量比较高的东西。 OK 啊哈。 哎呀，想象了一下，我觉得我还是吃那个牛排吧。 对对对，听明牛排、羊排 都是特别好。 啊、是的，是的。 对，这不是就是五仁肥肉月饼吗？ 哎，女生眼中的饮食是这个样的，我觉得男生和女生眼中的饮食结构是不一样的。陈先生，你觉得在非洲的饮食，你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是哪道，或者哪个感觉比较让你印象深刻？ 我觉得呢，因为我们俩出去比较多啊，在有的地方呢，感觉呢，实话实说，吃的不太行啊。比如说我们去北美，在美西的国家公园转了两周，我瘦了10斤， 10斤啊。 对，但是呢，在非洲呢，我们觉得呢。觉得还可以。在美国呢，去了一个礼拜，我就想吃中国菜，一定想要 是吧？ 吃中餐， 因为美国就除了汉堡就是汉堡，就是牛排什么的。 但是呢，在非洲呢，我们去了10多天的时间呢，没有那么强烈的想吃中餐。我觉得是因为呢，它的调味方式呢和这个烹饪方式呢，跟中餐有相近的地方。它会腌一点东西，是吧？会把菜跟肉做在一起， 可以， 蒸一蒸，煮一煮，弄一弄，而不是说一烤旁边放点酱 啊，对对， 菜叶子放在这边， 很简单， 对， 那不好吃。 所以总体来讲，在我们在肯尼亚也好呢，吃的东西呢跟中国还有点接近，所以中国游客去呢，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饮食上的问题。 OK， 不用太担心饮食上的问题， 这是非常好的。 对，每顿饭主食、水果各个方面呢，都不错。这样呢，去非洲没有瘦的这个担心。 哦， 也是我这次的一个遗憾啊，希望瘦一点。 哎，刚刚说 那再去北美吧。 不是说那个降落伞，不是降落伞，那个热气球下来之后，那个迎接你们那个是西式的感觉吧？就是一西餐的布置， 会有香槟， 长条桌，然后香槟，然后有煎蛋，然后各种那个。 啊，对，双面煎在那边啊，挺好，就是一个早餐的风格哈， 就一个早餐的风格。 其实动物也觉得挺好，你看啊，那种感觉会。 动物躲在旁边上，我也想吃。 对，离我们大概早餐的地方可能50到100米，就有非常多的斑马，各种各样的羚羊，他们看我们 好，但是食草动物没关系。 对， 对，食草动物说：“你那个沙拉能不能分我一点儿？” 其实我会觉得，两个人出去玩的时候，两个人的幸福感， 对， 一个人出去玩的一个人的独立性啊，这两个是无法去替代的哈，而且。真是之前可以出去玩的， 是的，就是那在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有没有再分开旅行过呢？ 对啊，就是那种感觉，分开单独说啊，老公我要去哪里，老婆我要去哪里， 好像就没有了。 对， 我们俩在一起之后呢，我觉得90%的旅行是在一起的。我在跟他在一起之前呢，我没有出过国，没有出过国， 真的。 对， 为什么呢？ 所以我现在也已经刷完了7大洲、4大洋、南北极， 可以。 哇，你们俩才在一起3年，就算3年， 对， 3年刷遍了。 有时间常来吧，好吗？ 对， 对的。 我觉得他这是打满级加了 buff 了吧？ 当然，我 那么多假期自由嘛，时间那怎么安排呢？ 其实我当时对于我来说很巧了，因为肯尼亚呢是我去过的第11个国家 ，OK， 第11个国家我就已经去了7个大洲。在大家来看肯定是刷出来的，是吧？但其实呢是很巧，受邀请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我没怎么出过国的情况下，把所有的大洲都刷满了。我们俩一起旅行呢，还是占了90%的时间， 真好。 其他的一些时间呢，比如说他呢，有的时候会受一些媒体的邀请，那么去一些国家去单独做探访、做拍摄。比如前一阵刚从我们在非洲之前，他刚从柬埔寨回来。 昨天我们刚说柬埔寨， 昨天我们刚说完柬埔寨， 热得很，是不是？ 是特别， 特别热，对， 吃的也不好， 是就先例嘛， 不，我们是当时坐那个湄公河游轮， 哦， 整个湄公河，所以吃的还行。 哦，那肯定有很多蚊子。 对， 那蚊子就更多了。 对， 但肯尼亚的蚊子比我们想象的少。 哦， 我们这次去之前呢，担心非洲大草原上的蚊子，买了这个号称咱们第二军医大学特制的药膏。 药膏。 去了之后呢，基本没抹。 哦， 可能他们不喜欢中国菜。 对， 对， 蚊子还是有的，啊，可能。有点挑， 是的，是的， 是的， 对对对。 蚊子说：“哎呀，喝不惯你们的血。 对” 其实，听了这么多的分享，其实我们会觉得二位的，就是生命的宽度很宽了，去了很多的地方哈。 是啊，七大洲。 对，今天只是说了一个南非哈，这是一个部分。其实你们去过的地方有很多很多部分哈。 嗯。 我们再约的话，其实你们可以再想想一下哈，是二位单是一起来单独来，你们自己去商量哈， 都没问题， 是 都没问题。 问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 啊，尖锐的。 对，我也是一个 又开始挑事了。 有家庭，你也有家庭的人。 对。都有家庭吗？ 就如果一旦在路上出现分歧了，就是有一个，比如说不能达成统一了，最后谁服软？ 我觉得他们俩好像不太存在这个问题。 有吗？ 我说一个原则吧。 好，原则，原则 就是呢，我们俩意见一致的时候呢，听我的。嗯我们俩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呢，听他的。 聪明的回答，你看这回答呀，高智商， 对， 高智商， 是的， 嗯， 这一下子就是啊，大家就平衡了，是不是？ 对，基本都是那个听女生的。 是的，就是有两条准则嘛，就是老婆是对的。第二条，如果要是有分歧的时候，请看到第一条。 是是是。你看，女生男生出去玩都有不同的要求，比如说有的人对饮食特别关注，有的人对这个住宿比较关注，有的人对环境啊、接站啊、累不累比较关注。 嗯， 可一出。主要是一个旅行者的身份的话，你对哪一点比较关注？ 我觉得可以是很能就是适应这种艰苦条件。 你会适应性很强的那种吗？ 对，会适应。但是我觉得晚上住宿我是觉得两个，第一个就是每天的晚餐要吃好。 好，晚餐 晚餐要吃好。 因为摄影师平常白天在外面，可能中午是赶路的，就很可能中午就是。这餐就不吃了，或者怎么样，就或者也拿点干粮。 午餐一般吃不上， 对，午餐一般吃不上，所以我觉得晚餐要吃好。一般我们在旅行前，我们已经把这个当地有哪些餐馆、晚餐该定的定了。 OK， 然后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休息也比较重要，因为想对第二天早上要两三点起床，那么晚上一个很好的休息还是挺重要的。这一点我觉得，陈先生 达成共识吗？ 在跟我在一起以前旅行和之后旅行变化比较大的，我觉得可能是吧。 对，因为我呢，咱们是糙老爷们儿，是吧？所以以前对我来讲呢，吃住呢 都 不 重要， 不是那么重要， 完全不 重 要。重 要的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在合适的地方拍到好照片。在这个基础上呢，对，在这个基础上呢，所以以前经常弄一个帐篷，山里面就睡一觉，是吧？白天呢带一点吃的，有点干面包、火腿肠，能这就已经很好了。 这样，谢谢可以，谢谢可以。 但我们在一起之后呢，我觉得呢，极大的提升了我的出行的旅行 体验。对， 是的，是的，我觉得可以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 一样不耽误拍出好照片的， 对 对， 对 吧？这样你干嘛不让自己说的舒服一点吗？ 而且毕竟是女生，她不可能说有那么大的强度能支撑吃面包、火腿肠就能让我过一天。 时间的关系，我们听到的两位真的是非常默契的配搭哈，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 也希望呢之后再约的时候呢再说分享不同的目的地哈， 没问题， 有时间的话啊，谢谢可以，谢谢我们的海莹， 谢谢大家， 那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拜 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的名字叫戴菊，顾名思义就是带着一朵大菊花的意思。从名字上看，是不是感觉我就像清宫戏里的格格们头上顶着一朵大大的菊花呢？其实啊，我们上体是橄榄绿色的，头顶中央是柠檬黄色或者是橙黄色的羽冠，远远看去就像我们的头顶顶着一朵绽放的菊花一样。所以我们戴菊可以说是天生丽质难自弃。 除此之外，我们身材娇小，只有十厘米左右，我们眼睛周边是灰白色的，腰和尾巴上覆盖着一丝黄绿色的羽毛，翅膀是黑褐色的，初级和次级飞羽的边缘是淡黄绿色，三级飞羽的尖端有一点白色。说到我们的美貌，大言不惭地说，我们简直就是自带光环的鸟儿。 我们带菊主要栖息在海拔800米以上的针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中，在喜马拉雅山地区，我们还有可能越飞越高，飞到海拔4000米左右，紧邻高山灌丛的亚高山针叶林。冬季迁徙的时候，我们会下到低山和山脚林园灌丛活动。 我们平时主要以各种昆虫为食，尤其以昆虫和幼虫为主，也吃蜘蛛和其他小型无脊椎动物，冬季也会吃少量的植物种子。除了繁殖期单独或成对活动之外，其他时间大部分是成群活动。和很多鸟儿一样，我们活泼好动，行动敏捷，白天几乎不停地在活动，经常在针叶树丛间跳来跳去，或者是飞个不停，边觅食边前进，并且不断地发出尖细的叫声。 我们带菊在中国分布较广，种群数量也比较丰富，所以在生态环境不错的地方就可以见到我们的身影。北京的大兴区就是我们经常栖息的地方之一。在双柳树景区这里，我们不但随林流舞动，还感受着爱情的浪漫。这个双柳树景区在乾隆时期就已经是闻名遐迩的著名景观。在这里有两株相伴而生的古柳，传说是一对相恋情侣的化身。乾隆皇帝非常喜欢双柳树这个地方，每次必来双柳树看一看。他曾经7次赋诗双柳树，并在一旁立了一块昆仑石碑，篆刻着乾隆御笔诗4首，使双柳树的爱情传说至今流传不衰。 如今昆石双柳景观在大兴的南海子公园再现，周边柳林环绕，中间补植半生双柳。虽然旁边的昆仑石碑不是当年的那块，但是这块仿乾隆御笔的昆仑石碑依然能让您感受到当年的意境。在这个被爱包围的景点中，竟然还有一处情侣咖啡木屋，俨然成为了一处爱情的港湾。激情热恋的情侣不妨来这里走一走，感受爱情的伟大。相濡以沫的夫妇也可以来到这里，在充满爱的氛围里回味当年恋爱的那份纯真。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拉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问题，